又系我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，咁咧就有多反应啦。上个礼拜咧就做完节目，咁啊有啊，即系老爷啦，啊咁啊高生啦，咁啊几个啦，咁请我食饭啦，请埋阿刁拔啦，咁啊黎生啦，咁啊喺呢个正东放咗窝啦，多谢佢哋，佢哋就系做中港车司机嘅，咁啊话有啲话题讲，咁我话邀请佢哋上嚟讲啦，咁啊都多谢大家嘅，因为做咗呢个节目之后咧就。subscribe 巴打台多咗嘅，整体巴打台嗰个收视都高咗嘅，咁就卖多少广告啦。干宝星期四有㗎啦，因为呢已经生产好咗，咁星期四一定有。咁如果大家对干宝嘅资料呢有兴趣可以嚟嘅，咁买多少返去啦，都係讲广告成日闹俾人闹。第二呢就係、是星期三呢就我同赖色呢有个新节目嘅，叫做老蛇独女，即係失败嘅人加呢个独女啦，独女即係成日匿埋屋企嗰啲啦，咁呢就当係依家男女嘅延续啦，咁以后逢星期三呢就播嘅，咁每次播两节啦，即係20分钟一节，咁新节目啦，咁另外呢就伊斯兰嘅节目呢睇下我今个礼拜定下个礼拜播啦，因为都录咗几集啦，咁应该都够嘅。咁最主要呢就讲罗兴亚人啦。咁受嘅苦难啦，咁我哋嘅清真教即係清真庙嘅教长过咗去睇过，咁实地观察咗，咁返嚟睇下佢点样讲。咁多谢大家啦。咁讲返做节目。咁上路。上次解释点解蹲车会赚钱多过货柜车，就是我哋想讲咁啦。咁而呢我哋上路呢第一个先决条件呢就是我嘅老细啊，咁系一个发明家嚟嘅。咁曾经攞个发明家奖嘅香港啊，一个相当出色嘅人，咁佢叫一同。咁就好多人都应该知道㗎喇，咁一讲一同就。咁呢就最深研究，咁呢就喺个厕所就加咗个波，咁呢就去得特别干净，咁就佢发明嘅，咁曾经攞过呢个科学家年奖。咁我打佢工，我叫巨无霸，或者叫呢、這个点讲啊，巨无霸大笨象係啦。咁嗌我㗎，当时我个花名就巨无霸或者大笨象啦，咁。每次过海关都好大压力嘅，因为呢我哋重上重落呢，重上即係话装收几家货好问收得齐晒过得关，喺封关台好紧张，每一次都好紧张，尤其一个新人啊冇人教，咁呢好紧张，咁呢就每一次个压力都好大㗎。其实中港车司机呢压力系相当大㗎。因为面对海关呢你是一个人，因为好多时候呢在海关那里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咁全靠就是啲师兄大家互相照应啦。咁我上次都讲啦，我住布吉。咁因为认识到个女朋友啦，咁总想同佢相宿相妻啦。咁但是点知呢就做肇庆专线。基本上一个礼拜呢三四晚啦，其实五晚是假的，三四晚呢就在肇庆度过。咁反而冇咩时间真係陪女朋友啦，咁呢就每一次上同乐，咁有个叫做骑师啦，咁我哋或者叫棍头啦，因为呢香港司机呢好简单嘅，逢系叫啲大陆人揸车呢就叫棍头司机，咁自己想象点解有呢个名啦，又唔怕又冇得失人。咁呢我哋呢就用邮卡啦。一般呢嘅中港车司机呢嗰陣时呢就将大陆邮卡嘅。嗰陣时係过百银钱至两蚊啦，一升有人民币。咁嗰陣时係对1:108，100蚊港纸对108蚊人民币。相当好使，真係相当好使。咁做中港车搵到钱啦。同埋呢好平。深圳嘅嘢好平。但係呢肇庆嘅嘢真係平到真係。即係想象唔到啊，因为呢我哋譬如好似喺个 喺间厂啦，食啲三餸饭啦，出边啲三餸饭咧，最平$3，好餸啲$5，好难想象咯，$5个饭仲有三个餸，咁啊，我哋呢啲啦，即系冇乜要求嘅，去到边食到边啦，所以越来越肥啦，咁啊。好多香港司机呢柴娃娃，因为我哋间公司呢有10几部车，17部车。咁呢连埋拖头连埋晒成呢，好多司机呢就加埋其他公司嗰啲呢，形成咗个小圈子。咁呢就长期会喺肇庆流连。咁深圳反而冇咁熟悉。咁骑师点样计呢，咁呢就我哋呢就出$2,300。咁呢我哋呢就出$600。公司呢就包$1,500。咁呢佢喺黄冈呢就租喺皇城广场就租咗笪地方做呢、這个做呢、這个、宿舍。咁佢哋呢落嚟跳咗落去呢唔使上路呢就喺嗰度。返到肇庆呢就返屋企。我哋除咗$600之外呢，我哋就包食住。即係包咪包食。即係所有嘅司机我包食啦咁样。咁相对得闲嘅，因为有咩时候即係好似自己做老细咁，有个司机啦咁帮手啦，收货啊，咁一上到肇庆呢就喺关场度，即係去到海关，咁即刻跳车截架摩托车，咁砰砰声呢就出肇庆市，即係端州区。咁当时呢我去嘅地方就都多发廊嘅，咁洗个头呢冇嘢做，其实对洗去发廊最主要系真係唔系沟女，系因为恐闷。咁你关场又唔知点，跟住佢又唔知点，咁就走咗去嗰度，咁有阵时未必走到啲司机嘅，咁我哋就一般就去发廊啦，洗个头啦，咁洗个头$5，咁你话啦$5洗个头，咁而我去开嗰间即係嗰个发廊呢就非常好嘅，因为嗰两个呢佢哋洗头系有特色嘅，就係、是、呢铺块毛巾喺个靓女嘅心口度。咁呢佢呢就啲凳呢就係冇嗰个 iPad 嘅，即係有 iPad 凳呢就冇箭头嗰个嘅。咁你洗头嘅时候同你拗头呢，你呢个头呢枕住喺嗰个洗头嗰个靓女嗰个胸嗰度。咁软淋淋咁洗头。咁呢我就淨係试过喺嗰度系咁嘅啫。而当时呢所有呢譬如好似好多司机教我啦咁啊。逢喺边度都好啦，逢系写住温州发廊呢，有温州两个字呢就有嘢搞㗎啦。好平嘅咁。咁我就好失礼啦，未帮衬过。咁原来真系多嘅。咁温州发廊。咁原来逢系温州嘅嘢即系就有嘢搞㗎啦。个当年。咁我去呢间呢就相对正经啊，反而咁啊冇嘢搞，因为咧冇角仔，冇嘅。咁洗头都知道啦。通常嚟讲，洗完头之后又帮你捻下手、捻下脚咁，头头尾尾洗个头啊，连埋按摩啊，头即系成个钟。咁啊由$5开始，肇庆嘅生活咧，我曾经讲过，如果我就一日退休咧，我就翻肇庆嘅，因为咧。一来广东地方，二来食嘅文化系相对好嘅。咁我哋一班司机啦，一上到去啊，唔加个礼拜，第一晚就带你去卡拉 OK。咁当时咧喺呢个星湖隔篱咧有个场啊，咁咧就喺啲揈头场，咁啊多全部播广东歌，咁啊俾粒揈头我，咁啊好出名啦。咁啊有个粗，即系全部都系播香港啲粗口歌，咁啊。喺嗰度揈头又有乜都有㗎喇。咁呢我自己就唔啱。咁去得两次呢就觉得唔係好啱自己，因为出面有个舞池啊，即係 disco 咁啊，跳到好劲啊咁样。咁但係呢因为南大即係南大嘅啤酒厂呢喺肇庆嚟嘅。当时呢一支啤酒係$8一支大啤，係喺卡拉 OK 同埋 disco 飲。咁相对真係平嘅，消费好平。咁去得两次就觉得好闷啦，有时返到去呢我呢就都有宿舍嘅。宿舍呢就係啲板间房啦，咁间咗间房啦，一人一间房一个司机咁。咁你有冇带女返嚟唔知啦，咁我习惯唔锁门嘅。咁试过有两次呢我上到去过夜嘅时候呢就咁巧呢就返到去呢，因为呢啲大陆车司机呢有啲冇屋企返，有啲係高州啊，有啲係四回嘅司机，有啲係新兴嘅司机呢落嚟揸车嘅呢，佢哋又返唔到去。 咁佢哋咧就通常嚟讲喺宿舍嗰度咧就张碌架床，咁咧有蚊帐咁啦。咁点知有一次咧，我翻到去咧就见到咧有个司机就带条女翻到嚟，因为当时咧就即系路边鸡啦，即系路边鸡，即系啲厂妹啊，所有嘅保安都提供靓女服务。点为之提供靓女服务咧？就边个等钱使，就同啲厂嘅保安，因为邵永最多就鞋厂啦。咁啊，譬如好似国桥鞋厂啊呢啲啦，咁好多咧就啲厂妹咧就搵外快。咁你如果咧好似司机咁咧，同啲保安熟啊，喂，我今晚想搵条女咁，咁呢啲咧当然啦，唔系靓女啦，咁啊收一嚿水过夜。咁始终离乡别井啦，咁好多司机咧，即系嗰啲叫做大陆车司机、棍头司机咧，咁佢哋有阵时有需要，咪加100咯。咁一百咁咪执条厂妹咯，咁啊走嚟我间房爆，咁嗰次撞到，咁大家唔好意思啦，咁啊，咁啊，喂，你哋搞你哋搞，咁我褪咗出去啦，咁啊叫部的士啦，咁当时咧，肇庆嘅的士咧系4蚊起标，四会嘅的士系2蚊起标，你几夸张啊？2蚊起标，吓搭晒都唔值钱。咁自己出咗去啦，咁我通常嚟讲喺肇庆咧就喺南宫宾馆度晒啦，咁比较新嘅，咁走咗南宫宾馆，咁宿瞓一晚咧就128蚊。如果咧好似我哋啲长期有卡嘅咧，即系长期帮衬啊，98蚊。咁喺嗰度瞓，自此之后咧我就冇翻过去。咁咧有阵时咧，譬如好似我哋封关啊，咁多数食埋饭先走啦。咁食埋饭咧，就喺应海关边咧，即系宿舍出边咧，就系有个叫做少龙山庄。咁有个老板娘好人嘅，咁我做即系好人，对我好好嘅。咁好多司机咧就成日同我哋一齐食饭啦。咁我咧就好少同啲香港司机食饭嘅，一般咧就同啲大陆司机。咁就喺嗰度食，咁咧条叫做海鲤啊，海嘅鲤鱼，啲鱼春同埋嗰啲叫做膏咧，即系鱼镬咧，系大过一只。我一个正常人嘅手啊，嗰条鱼咧系有10几斤重，条鲤鱼我好中意食，好平啊！一条咁嘅鲤鱼咧60蚊，10斤重，嗰、那个鱼春或者鱼嗰、那個、鱼镬咧系大到咁噶。咁另外咧就西江甜鱼一啲大条嘅，咁啊当然啦，就唔系嗰啲埃及泥鳅啦，唔系话喺坑渠嗰啲叫埃及泥鳅，就人咁高嗰啲咧就冇人食嘅。但系佢嗰啲咧叫西江甜鱼咧，100蚊一条，5斤重。咁好多时候咧，我咧就去到咧，咁啊老板娘咧就会整定条鱼，咁啊炒两个餸，咁10零蚊个。咁咧我负责做埋单啦，好多司机咧，大陆司机咧谂住悭翻餐，因为我哋嘅规矩就系咧有嘢做咧。就香港司机俾钱，冇嘢做咧，嗰啲大陆司机系自己食自己噶啦。咁我晚晚喺嗰度开饭，咁咧就佢哋咧就全部埋嚟啦。咁埋单可能200蚊啦，或者100零蚊啦咁。咁啊又有汤又剩，咁食得好丰富。咁有阵时咧，譬如炆狗啦，咁啊肇庆都食狗嘅。咁啊佢哋食嗰啲叫横江狗肉。咁啊，成日都同啲咁啊，攞布啤牌出嚟啦，坐大啲啦。当时冇斗地主啊，主要坐大啲。咁啊，睇下你赢我赢啦，跟住上路，即系落路啦。咁啊，翻落深圳。咁啊，长期都系咁。咁但系有啲司机咧，真系即系为头家啦。咁啊，如果揸拖头啊，有3200，揸分车2300。咁啊，因为重上重落啦，揸拖头就冇重上重落。咁啊。食饭就真系好多司机啊，每日啊俾8蚊一餐你，你自己食啦。啲香港司机唔同佢哋食，咁佢哋走落嚟同我食，咁啊黐埋我嗰度，咁佢哋就悭翻餐。咁喺度食饭，长嘅一堆人啦。咁啊，当时我哋公司啲报关员啦，有个叫阿聪噶啦，咁啊走嚟一齐食饭啦。咁我请啦，通常都咁啊，因为打风流工啦，其实都话啦，揸份车无非就想。近个女朋友，点知啊近唔到，咁啊每差唔多一个礼拜有3-4万喺嗰度咁样过啦。咁啲司机咧有阵时咧都话啦，离乡别井，咁啊对女人啊饥渴啲啦，咁啊又俾唔起钱，好多时候咧有啲姐姐啦，譬如嗰啲厂妹啦，咁啊等钱使，咁咧一晚咧就 走嚟我哋嗰度咧，就几个司机夹粉，咁啊就每人100，咁咧有执第二嗰个就50，第三嗰个50，咁啊几个司机咁啊夹粉一晚，咁咪搞掂条女，咁条女咪搵几百蚊走咯，咁啊成日都系咁嘅。咁而我个老细嘅一同啊，同佢细佬咧，咁啊自己有间大房，咁啊更加吓客似云来，咁啊啲靓女不绝。咁我哋嗰阵时咧冇嘢做咧，好多时候咧因为日头啦，夜晚日头啊，日光日白咁啊，咁啊喺宿舍咁啊行嚟行去，咁啊踎喺度，咁啊成日见到啲电单车，咁啊车啲靓女咁啊走嚟啊，咁啊俾老细拣啦。咁啊如果唔啱嘅，俾翻5蚊，咁啊车翻走，咁啊嗰啲叫做咩？嗰啲叫做摩托车司机咧，就好中意嚟嘅，因为咧都俾得多。咁啊后屘搬咗出去南宫宾馆住，咁啊使费大啲啦。咁嗰阵时好兴嘅就中港车司机咧，因为嗰阵时仲唔即系有 CD 啦开始，咁好多时候六哥啊，个半银钱六哥。咁啊，成肇庆咧，少年宫附近咧就好多噶。咁我哋成日录咗好多歌咧，摆到尤其好新鲜啊，翻大陆。因为好多嘅歌咧，你以前咧，譬如听广东歌都好啦。咁啊，当然多啦。咁啊，永远啲翻版碟啊，送两首嘅。譬如啱啱好集锦碟，跟住有新歌啊，加两只。咁越加越多，一只碟啊，廿几只歌咁。咁啊，录成一饼带咁啊，90分钟、120分钟，俾低钱咁啊，过两日嚟攞。咁我哋呢因为之前所讲啦，要行下路，咁我哋必经大岭山。经大岭山呢就好多系修理厂嚟嘅。咁呢亦都系食饭嘅地方，亦都系卡拉 OK 嘅地方，亦都系香港司机聚嘅地方。因为大岭山嘅路边呢基本上全部都系修理厂同埋做食饭嘅。咁亦都呢逢系食饭嘅地方有卡拉 OK， 有啲有女陪添。咁我哋翻大陆，咁啊当年啦，你哋可以自己上网睇下嘅。咁啊，譬如唔停留喺深圳，直接走嘅。咁啊，一过咗关7-8点钟，咁啊上路，咁去到大岭山啦，一个钟到啦。咁停低架车，咁啊食饭，咁可能咧就换胎，或者咧有啲湿星嘢咧就喺嗰度整。咁啊都新鲜嘅，咁啊成日喺度食饭咁。一般嚟讲咧，好多香港司机聚脚啊，打牙教啊，情报啊，咁样不停咁喺度交流信息啦。咁搵条女陪唱歌咁吓，一嚿水咁陪唱歌咁。咁嗰时最流行啦，咁九妹啦，即系嗰阵时嗰啲音乐，大陆嘅音乐咧，好过瘾嘅。你话佢古典又得，你话佢好香土味都得，譬如九月九的酒啦，唱几句啦，走啊走啊走啊走，走到九月九，他乡未有问候，未有，即系啲歌系咁样啊。譬如好似有只歌叫九妹啦，或者女儿红啦，即系讲嫁女啦，咁男人啊叫状元，咁女人啊叫女儿红啦，咁好似好多叫。佢哋讲嘅嘢就係话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即係话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，问一问老乡究竟怎么样，即係歌就係咁样唱。但係佢哋嘅背后含义就係老乡背后一唱。如果你係四川人，识返个四川人嘅话，你都小心啲，后面就打你一枪。咁嗰时唔明唔识，咁呢就好多时候都係咁，尤其唱卡拉 OK 啦，咁主要啦，因为八九之后啦，咁黄土高坡啦，南泥湾啦，一无所有啦，呢啲去卡拉 OK 呢，如果你中港司机呢唔识唱就好勾啦，即係话呢就唔係，虽然就以广东歌为主，但係呢你唔係唱呢啲咁嘅歌呢你就唔过瘾。咁好多嘅香港司机呢点样都好啦，都要唱呢啲，就邓丽君就少唱，一般都系唱呢啲啦。咁譬如好似有一个叫做 讲唱功夫啦，即系功夫啦，唱站如松啦，系咪啊？柳如风啦，即系呢啲咁嘅歌词啦，都唔记得点唱。咁啊，经常性啦喺嗰度。咁话又够钟。咁千奇百怪都有。咁每一个过关嘅司机都必然享受到嘅。你唔去，大把人留你。譬如好似我哋过深圳啦，譬如好似深圳冇屋，咁呢啲司机点样过呢？夜晚重上，我又冇屋，又冇租，又冇养女，咁有啲叫大包围。大包围呢就即係呢好似皇岗口岸，你对出嘅时候呢，皇城广场后面嗰啲呢就基本上呢就啲叫做石屋或者木屋区，咁里面呢就好多修理厂嘅，咁你就摆低架车喺嗰度，就俾佢呢譬如打牛油啊，换油啊，或者呢就换几眼灯胆啊，整啲小问题啊，咁隔篱呢又系啲揼骨场，咁污糟邋遢啲呢，咁喺嗰度揼骨，咁有嘢搞，所有嘅地方都有，只要你返深圳以外任何地方都有搞，系专系为中港司机同埋香港人服务嘅。我哋叫大包围，譬如好似西乡啦咁啊，又系整车嘅地方或者洗车嘅地方，你停低架车一定有饭食，有饭食有女搞，所以咧个风气系咁。但系当然啦，嚟到喺呢啲地方就收唔起钱，咁啊多数系平啦，碾骨啦，即系你好兴噶嘛，逢喺呢啲地方发廊啊发廊啊，哎去发廊揼骨啊，因为嗰阵时系冇一人中心，发廊嘅意思就代表。有嘢搞，洗头揼骨，有餐好嘢食啊！咁啊，做中港车司机咧必备噶啦，沙头角敏感度过关都完全一样噶啦。只要有停车场，有大包围，大包围嘅意思就系整冷气有人，整好多车房聚集喺嗰度，咁中间咧就好似个围城咁，围住晒四方包围住，咁中间咧一个停车场，咁咧啲铺头咧就喺啲发廊啊，咁啊打鸡煲啊，好中意啦，咁啊向西鸡煲一炮而红啦。讲咗大概咧，就讲到呢度啦，即系讲咗。中港车司机过咗关，基本上嘅衣食住行就喺呢啲地方。咁下个礼拜再讲，拜拜。